静安，演奏家吴玉霞、穆祥征，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、佳佳、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。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出差住店图便宜，店里明文有规矩，没事大家全都好，有事到底，赖谁去？哎呦，您发财，您发财，您发财！ 哎呦，您发财，您发财， 您发财，您发财！来，我们这，你看，我们这个店可 千万别上 他们那个，真不行！你看这个店， 他们 我们比他们那多， 他们那店 还有迫击炮，专杀人！ 哎呦，我们店， 您来了，您来了，店准是行了。 您到我们店的时候，您保证找对象。 你看怎么？要不然我们降价啊！他们那个馒头， 不要吵。 您不吵。 不要查，一个一个的说。我刚才听这个啊，嗓门最为嘹亮啊，最为浑厚。那个也女的就不要来招客了嘛，女伙计，我是一个正经人啊。这个来，这个浑厚的电火机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 我叫孙小狗啊。 真对不起你这浑厚的嗓音呀。 孙大狗呢？ 这听着好像还雄伟多了。 我们这个店便宜。啊， 多便宜啊！ 这个我们标价是60， 六十， 哎，六十，谁也不如我们便宜。你问去，怎么样？ 多少 钱啊？我， 多少？多少？ 65。 你哎， 你们60 啊？走吧， 那赶紧走吧。 他那种迫击炮，他妈吓人的，我自己轰死你。 来，小狗， 什么叫小狗啊？ 你不叫四小狗吗？ 对对，不用那么亲切。 偷钱带路。 好嘞。 您叫个孙汪汪也行。 哎，好，汪汪啊！ 别废话。哎呀，走吧，我这偷钱带路。另外是这样，你看啊，到我们店了啊，旁边你看了吗？这有一个旅客须知可言。如果说您有这个贵重的物品呢，请您呢就交我保管，要不然的话丢了呀，我们可概不负责。 我倒没有什么贵重物品， 嗯， 我就是一个账本儿，还一搭嘞。而我晚上写东西算账，我得用啊，都交给你，那岂不是不太方便？ 哎呦，这是谁呀？这是，哎呦，这不是您贵姓？ 哎呀，这不认识就 您啊，不认识我没关系， 嗯， 我啊认识您。 你是谁呀、啊？ 我就是店房的掌柜的，我姓刘，我叫刘老号。我 哎呦，刘老好，好好好，听这名字呀，带你住店倒是放心呐、啊，放心呐、啊。但这个东西打上我都交给他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哎呀，这您怎么不懂啊？您放心，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丢过旅客的物品 哦。 我们这儿啊是公平合理，物美价廉。 那怎么还老怕丢东西呢？ 他提个醒儿，就是 哦， 我们这提个醒儿不行吗？怕您丢东西，不是说您到这儿准得丢东西，您懂了吗？ 好好好哦， 怕您丢，我们提醒您，哎，别丢东西啊， 哎， 给我们这儿啊，就这意思。 好好好好好、哎，嗯，那我看看你们的客房啊。 那个谁，走吧。那个， 哎哎哎， 给弄一个干净点 儿，不要紧。好嘞，您跟我走啊！哎，你看这怎么样？ 哈哈，哎啊，看着这个四白落地呀、啊，倒是还真不错， 干净吧？ 啊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、 哎、 啊！ 一会儿我给您打 热 水去。 好好，哎，我洗个澡。哎呦， 来了，热水来了，客爷。另外有几个小菜还有碗面，您吃完就睡吧啊。那么我就不多打扰了，我走了。 哎，你看，掌握的还真是那什么啊，这个不错，不错，不错啊。好，那我就，哎呦，奔波一天呢、啊，还得算账，哎，但是有点累得很啊，有点累得很啊。嗯，还得算，哎，实在是算不下去，眼睛直打架。一点多快两点了吧，睡了不？哎呀呵，睡得还真香啊，睡得还真香。哎呀喂，哎呦，这都这么早了。哎，伙计，掌柜的，小狗。 哎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来， 小狗， 给您打了洗脸水了啊，伺候着您呢。 啊， 嗯， 这个早饭在哪儿啊？ 您得下楼去啊。 哦，还得下楼吃去， 预备得了啊。 好好，我下楼，我下楼。嗯，哎，你们这早点还不错啊。 你瞧，我们这什么都有啊， 青州小摊儿，哎，鸡蛋油条，哎，还有豆腐脑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哎呦，酒足啊，不是那个粥足饭饱啊。嗯呀，回部准备出发。伙计，哎，伙计， 哎， 伙计， 客爷，怎么了？ 把你们掌柜叫来。 我找掌柜吧。 把你们掌柜叫来。 掌柜， 哎，来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谁管我叫爸爸？ 我疯了。 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 客官，怎么着？您要走啊？ 我是打算要走啊。 走吧。 我床头那搭链呢？ 床头那搭链呢？ 我 床头那搭链，我 没寄存在你们这儿啊。我说我算账不方便，你们是旅客须知啊，寄存，否则呀概不负责。但是可是你亲口跟我说的，说你们这儿丢不了东西、 哦、 特别安全，就是提个醒。 行，客官，我知道了。 嗯， 怎么回事，小 狗 子？ 嗯 啊，人家这跟这住着，怎么人家这怎么人这怎么还多出一搭理来呢？啊 啊，什么叫多出一点？不是，听错了，我搭理没了。 啊， 不是。 真是、啊、我也没明白， 不是多了一个 啊， 我原本有一个 啊， 没了、 啊、 没了、 哦、没了， 嗯，我是想找啊， 你别着急别着急，咱一块儿找着吧， 找啊， 找。各位看官，都说在家千日好，到出门一日难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。这汪有才也真是没想到，一时贪图便宜，结果呢遭了贼了。关键是他是年底来结账的，这账本丢了他怎么办呢？那么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家旅店会怎么处理呢？哎，您接着往下听。 小伙子，他是这样，你这个东西呢丢了，对吧？ 对啊， 丢了，只能认倒霉，就是丢了。 为什么呀？ 你看，你。今天之事也曾对你言讲， 怎么说的呀？ 是不是跟你说留旅客须知，让你把这东西寄存一下，你偏不寄存，丢了吧？那没办法， 你丢了。哎 哎哎， 我们现在只能对你表示 同情。 你这是同情的态度吗？ 啊！ 再说了，我当时说的清楚，讲的明白，我说了，我要拿我的账本和搭理算账。 算账。 你 现在这账我算完了丢了，我就得跟你算账。我寄存在你们那儿，我怎么算账啊？我怎么干活？我昨天算到夜里两点多钟，不都白干了吗？ 不讲理吧？是不是不讲理？ 那这咱 谁不讲理啊？我不讲理。今天你要不赔偿，没完，没完没了。 哎呦哎呦，我们还就不怕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就不怕这个，你让我们赔偿？ 没钱。 没钱， 没钱， 没钱！我拿你店里东西，我奔你们账房，哎，我看这没用了吧？哎，哎，这算盘没用了吧？哎，我看没用了，哎哎， 这 个、 哎、怎么扔了？哎、 这账本没用了， 老板， 这看着就没用了。 哎、咱要不然揍他，你再 揍 一个， 揍他，我打了。 哎，他吐白沫子了，老板怎么办呢？嗯， 怎么了？ 就抽了，我 抽风啊！ 啊， 我告诉你，我治抽风最有准儿。 您啊， 来， 哎， 上后厨拎一桶泔水来。 好嘞，来了。 哎，来，拎过来，拎过来，拎过来吧。 拎过来，嚯，这怎么呼，这太味儿了。 哎，你听我的 啊， 往嘴里灌。 我这一咬的这一下下去，它能行吗？ 哎，你放心，准行，你知道。 那我可到了啊！ 你到吧， 我 你缺德不缺德？ 好了， 缺德不缺德？ 有办法。 你看我说的是， 这要跟我关系，我还活得了啊？你是人不是人呢？我告诉你们，哎，你这这，我报官，我报官行不行？我报官。 你别说你报官，你报你妈也没用，你知道吗？你 说这话，你说这话，我告诉你，等官人来了，我让你们没有好下场。 哎，那个。汪克爷，您不是报官，别着急，我们老爷都给您把人请来了。 哎， 来，捕头，捕头，快来，这是需要您来了，哈哈，你看这位这个姓汪的这位客爷啊，在我们店里边胡搅蛮缠啊，又给我们扔东西，扔算盘的，扔不碟子，你瞧这一地乱七八糟都是他弄的，你看怎么办吧？ 啊，那个啥，啊，出啥事儿了？啊， 对，你们这。你当地这位捕头怎么？ 我们 口音有问题还是 你管得着吗？你管得着吗？我们说话就是这样的，你不许有地域歧视。咋了？我们捕头就不能有地方口音吗？ 没说有歧视，我把这个东西啊在他们店里丢了，这事他们 丢了，你不是活该吗？ 哎， 哦。你继续说，你自己东西不看管好，丢了不就丢了吗？ 我进店的时候，这老板跟我说的，说他们店特别安全，不需要寄存，说那就是提个醒，我才没存的，结果醒了丢了，你说赖谁？ 嗯， 就 是赖谁 ？你们说赖谁就赖谁？ 赖他自己， 赖 他自己， 我们 说 了， 他不存， 对呀、 啊，就是嗯， 贪便宜， 2:1， 等会儿，这个。捕头啊， 刘老好， 听您的口音， 你管着吗？ 您是陕西人吧？ 我陕西还是山西还是陕西还是？ 你呀、 啊，你管得着吗？你 我不管您是哪的人， 你 但是我听您的口音可有点耳熟啊。 你干嘛要揪着我的口音呢？你别说话， 因为可能您这两年有点发福了，面貌呢？ 你居然敢说我胖？你赔钱，刘老好，你赔钱。 哎，你看，当初你可不是这个体型啊啊！这位孙三姑， 什么孙三姑啊？我不管你，总之你得赔钱。我是捕头， 你还什么捕头啊？孙三姑， 我 叫出你的名字了，还敢装？ 孙， 咱们俩当时在一个培训学校，一个账房培训私塾出来的，你都不认识？ 你 还好意思？向着他们让我赔偿， 你赔钱，我跟你说，刘老好，我跟你说，你赔钱， 哎，这才是同学说的， 没事了， 这 姑， 你 赔 钱， 这 才 是同学说的话呢， 你这没有这么的， 刘老好，你赔钱， 不是这怎么不是，我们可给你，你这怎么倒打一耙呀？ 你认识他是怎么的呀？ 怎么是？我跟你说，伙计，去 哎 报官去， 报官，列位。这就叫贪小便宜吃大亏，在外头出差这么难，不就是图个平平安安吗？你要是非想着省钱，准得坏菜，这不吗？王有才啊，这就破裤子缠腿了。不过出门在外，竟然还遇到了自己个儿的师兄妹，也算是个不幸当中的小确幸了。但是不过呢，这件事情究竟要怎么个了结，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林捕头，林捕头，您来了，林捕头。 啊，对对对， 您赶紧给看看，这事儿可大了，这事儿。 哎呦， 他是这人啊，他到我们这儿住店啊， 然后呢， 我跟他说的清楚。我说你呀，把东西寄存了， 啊， 要不然容易丢。 对对对， 哎，他昨天是怎么说的？你说的是这就是个提醒，根本就丢不了，可安全了。 哎，那个， 结果今天就丢了。 先别说，我先到客房去侦查一下啊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现值的线索啊，有价值的线索啊。这个 林捕头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您觉得怎么样吧？ 哎呀， 您别往那狗身上看呢，这也不能他偷。 来，我觉得这种事儿啊， 赔钱不就完了吗？ 哎，行了，先别嚷嚷啊！我觉得这种事儿，大家还是要冷静的对待，因为你想，你们俩吵来吵去也吵不出一个结果来，对不对？不能都只想着自己的理儿，对不对？啊？ 他想不想自己的理儿？我跟您这么说，我已经告知他了啊！我跟他说了，这地方容易丢。 那你们也应该有一点保管的责任吧？应该有一点维护旅客安全的责任吧？我这算到凌晨两点的账啊都丢了，关键丢了是小啊，我这一年的账不就回不来 了。哎呀，行，好，一个个说啊，先说王有才，你丢什么了？ 我丢多了，我丢了这个半斤红樱桃，半斤白樱桃，半斤黑白桑葚，50个八字杏，20黄白粽的，反正丢，我还丢了一这，哎，丢了一副麻将牌，一副扑克牌，一副天九牌，一辆自行车，一个大骡子，一匹大马，还有3万多两的现银。 你丢的那是大脸呀，还是机器猫那袋儿？您那东西装得下，您自己说，您信吗？ 反正我丢，起码我账本丢了。 你这个叨了叨，说一下 账本丢了，这对不对？我账本丢了。 那个什么呀，这个他说的对吗？ 大脸里边有银子。 这个刘老好，这王有才对吗？说的是丢了这么些东西吗？ 他丢没丢东西我哪知道啊，他就说他丢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？ 真是。 好，我来问刘老好 啊， 你这几天有没有可疑人呢？ 没有，这油灯都丢，你忘了咱最近 他 最近老有一些这个啊。 你别瞎插嘴 啊。行了，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啊，你们这么一说我理出点头绪来了。 行了， 你们两个人听我的最终裁决就好了。大家都听好了，都坐好了，小板凳坐好了。是这样啊，经过我的综合的分析和判断，并且呢也有事实为依据。刘老好，你赔偿汪有才一半的钱。 凭什么呀？ 这个王有才，你的其他诉讼请求全部被驳回。 不，凭什么一半的钱？我丢的东西都应该由店里负全责。 我还不服呢，我都提前告知了，丢东西凭什么赖我呀？ 哎，是刘老好，你看看，你店里张贴了一个旅客须知，对吧？ 对啊， 这是无效告示，因为这个钱包和账本它属于随身携带之物，是必须之物，它要求交付寄存是违背生活常识的，所以你贴这玩意儿没用。 不是 这个好，你稍安勿躁，汪有才 啊， 你也存在着保管不当的过失，所以为什么啊，只赔你一半的钱，因为你自己有这个保管不当的过失，所以你也要得受一点惩罚。 哦，受一点惩罚。好，他赔偿我一半的损失是吧？那就赔偿我白银，15000多两哈。 这不坑人吗？ 列位看官，离家在外啊，真是应该小心的保管自己物品，不能轻信店家的花言巧语。这东西丢了，失财是小，麻烦可是大。汪有才本来是年底来结账的，这下账本都丢了，如何向铺子里交代呢？再有开旅店的也要厚道一点，不能一张告示牌就一推六二五了，人家毕竟不是睡大街上，您说对吧？哎，这正是外出行走要小心，店里告示得当真，防火防盗防黑店是切莫贪小害自身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，风不息，脸颊横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淅淅沥沥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成影中故乡心山剪影，心心念念不移。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，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，舍不得乡愁里在胸膛，明月重生一天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磊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Oh, 少年，声声礼炮诉说心中夙愿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可曾想见，当人们来到纪念碑下拥抱祖国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